间六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早晨六点，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真的是梦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九八二，我去年夏天学会了一项新的技能，就是游泳。因为夏天太热，我当时也没有想学，就是为了去避暑。但是看见旁边的朋友都会游，所以我当时就很尴尬，就索性就游了几下，还没到五米就开始往下沉了。在朋友的指导下，我游到了15米，所以今年就希望能够游到25米以上。 车转个弯时便看到没有水的泳池，绿色的地拥挤，马上要开始，却没有了你。还记不记得去年阳光下在身边美好的日子。是刚才有的想起还是你，阳光下的气息让我着迷，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What do you mean?What I'm saying, trying to catch the beat, make up your heart. Don't know if you're happy or complaining. Don't want for us to win, where do I start? First you wanna go to the left.

的时间地点去计算着最准确的遇见，俗套的对白情节无数次演练，方程式的原点延伸到科学般的爱恋，真心这一切都会如期出现。 motion. I'll make it feel like a vacay. Turn the bed into an ocean. We don't need nobody. I just need your body. Nothing but sheets in between us. Ain't no getting off early. I know you're for me. Take it to the ground, pick it up for me. Look back at it all, I'm for me. Put it right like my time, she ride it like a 63. I'ma buy a new Celine. Let her ride in the foreign to me. Ooh, she the babe, I'm her boo. And she down to break the rules. Ride or die, she gon' go. I'm gon' choose, she finesse. I fight for, she take that. Put in overtime on your body. 就能看到你紫色照明灯玩命转动方向就像你这次心跳假装无心其实很在意别激发危险的命令世界的红酒杯没什么能够比得上你散发的香味在寻找我在寻找断了理由让我今晚来 play 我还在那个位置等待你是谁爱就像被耐人寻味 Ooh, ooh, baby 压得不止好感向你靠近 Hey, you don't mak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的眼在身边和上前留下我的影子你是人走我再走向前请不要把我拒绝 Baby, baby, baby, baby You're my little lady、oh, Baby, baby, baby, babyAlways got me waiting Baby, baby, baby But I like the little feeling Go one, two, and one, two step 靠近你身边 Girl, I'ma get it, I gotta get it I gotta, gotta get it, I gotta get it、yeah. Watch baby, 这气氛真的美美想做你专属的 driver听着 baby、oh, I can make it 让他紧握坠入我的爱无法抗拒你望着我抛媚眼 I gotta stop up, but up 非得无法再冷却大家的爱情都是毒药一起喝掉你说你就是我的解药放你走掉没时间配对都很无聊平淡慢到吧爱理想发明灯泡却没想到越来越无聊好感向你靠近 Baby, you don't mak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的眼睛就变得上前留下我的阴天你的小我脸走我再走的向前请不要让我拒绝就在黑夜空间里你散发迷人间 星星，就在这座城市里，让我迷失又被指引。你好像不太在意，我却不得不想你，而你我忽远忽近。

compartir esta vida y a vivir. 收过戒指，却想着电视，口袋的双手要眷恋而不诚实，爱过放肆。

起路电路撞进心门，记录这么多年你陪在身旁，偶尔也陪着我傻笑。我想要你知道，我要的怀抱不是那么宽广，有爱就好，只想在你怀里温柔撒娇，不多唠叨。我想这就是爱情的美妙。我想要你知道，我爱的讯号没有你在的感觉不是太好，只想和你一起相互依靠慢慢变老，你在我的心里多么重要，愿你知道。 长，出家的路很顺畅，不惧理想。 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早晨七点，西安，历史是时间的见证，我们是历史的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 九八点二兆赫。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曲。 你好九八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假期，我要隆重的感谢一下我的表姐，因为我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但是我表姐跟我的关系特别好，这就导致刚刚进入适婚年龄的我在婚恋方面完全没有受到各路亲戚的追问，而是他们全都去旁敲侧击的盘问我的表姐。所以假期刚结束，我姐就和我说，他们天天追着问她我有没有男朋友，表姐真是辛苦你了，我争取明年顺利找到男朋友，让你摆脱这种苦恼，也祝福一下你和姐夫，希望你们长长久久，赶紧结婚。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唯一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也要天长地久求一个安慰。

界。 坚强。 的薪水还是1500，一天到晚拼了命，上司还是不够辛苦。也没关系，反正我也三餐都习惯吃土。昨天晚餐还有剩，要不要给你补一吃点土？我不算苦，等我薪水2500，找师傅问老虎，图案叫做问老鼠，不在乎不清楚，反正也都是动物，头悬梁锥刺骨，睡觉都不会打呼。 要不要吃点土？嘿，吃土，土，嘿， 都是当局者迷，人物关系我要数一数，七大姑八大姨，还有隔壁老王的鼹鼠，那阴风阴，反正我是自车到山前必有路，谁怕谁？虽然我的座驾只有两个轱辘，我不算苦，但我薪水2500，找师傅问老虎，图案找错问老鼠，不在乎不清楚，反正也都是动物，头悬梁锥刺骨，会吃苦才会吃土， 要不要吃点土？嘿，吃土。 是小可爱，虽然看起来坏坏，我说小乖乖，听个故事再离开。美女说拜拜，钞票都进我口袋。美女说嗨嗨，我有宽阔的胸怀。我是小可爱，虽然看起来坏坏，我说小乖乖，听个故事再离开。 吃点土吗？嘿。 有了理由，哦，爱错了又错，你知道遇见

have to tear down the walls that live in your heart to find someone you call home. Now you see me for me and my beautiful scars. Take my hand, don't let go. Cause it's not too late, it's not too late. I see the hope in your heart.Dark. But I see the hope in your heart.出一朵花，青春的尾巴拖着牵挂，不肯离开家。还有多少的眼泪，来不及到就蒸发，要狠心面对，匆匆忙忙的步伐。我傻了，你说啊啦啦啊，请把那云端淋湿你的头发，爱过的天空空空空空空。红的那么大，一朵云朵都不下。时光滴滴答答答答，青春长大，窗外的风景不停变化，谁能抓住它？生命为何充满这么多无聊的黄瓜？空虚寂寞，看着你我他，不下。匆匆 And you pretend to play ukulele. Don't even mention if you're gonna call, 'cause you won't call. The summer's past and now it's fall, and he knows the winter, so around we'll go. Maybe next time I hear from you, I will have played in Tokyo. In Tokyo. 'Cause I have time on my side, and you in line, but there's no space for love to find a place. And I am only 20 now, and how long will it take for you to realize what you've lost, so you can pay the cost? Family is fine, but I need a friend. Boys are fun, but I prefer men. So don't fit into the latter category. Why are you telling me? guitar, and it will get me so much further than the backseat of your car. Your car. Cause Tokyo is very far, and I have time on my side. And you think you need to keep your fate in line, but there's no space for love to find your place. And I'm only 20 now, and how long will it take for you to realize what you lost so you can pay the cost?